Book 2 29 29 29 في المطعم 1 在餐馆 1 在餐馆 1 هل هذه الطاولة غير محجوزة؟ 这张桌子是空着的吗？ 这张桌子是空着的吗？ من فضلك قائمة الطعام. 我要看一下菜单。 我要看一下菜单。 ماذا تنصح؟ 您能给我推荐什么菜？ 您能给我推荐什么菜？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بيرة. 我要一个啤酒。 我要一个啤酒。 من فضلك واحد مي معدنية. 我要一个矿泉水。 我要一个矿泉水。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عصير برتقال. 我要一个橙汁。 我要一个橙汁。 من فضلك واحد قهوة. 我要一杯咖啡。 我要一杯咖啡。 من فضلك واحد قهوة مع حليب. 我要一杯咖啡加牛奶。 我要一杯咖啡加牛奶。 مع سكر من فضلك. 请给我加糖。 请给我加糖。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شاي. 我要一杯茶。 我要一杯茶。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شاي مع ليمون. 我要一杯加柠檬的茶。 我要一杯加柠檬的茶。 من فضلك واحد شاي مع حليب. 我要一杯加牛奶的茶。 我要一杯加牛奶的茶。 هل عندكم سجائر؟ 您有香烟吗？ 您有香烟吗？ هل عندكم منفضة سجائر؟ 您有烟灰缸吗？ 您有烟灰缸吗？ هل عندكم شعلة نار؟ 您有打火机吗？ 您有打火机吗？ ينقصني شوكة. 我缺少一个叉子。 我缺少一个叉子。 ينقصني سكين. 我缺少一把刀。 我缺少一把刀。 ينقصني ملعقة. 我缺少一个勺子。 我缺少一个勺子。